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咱们继续茶区系列的讲解。今天咱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哈，四川茶区，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孙涛老师好，还有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那个四川呢，大家一提起来就觉得是一个山美水美菜好吃，是吧？各个方面都感觉非常舒适又舒服的这么一个地儿，是不是？多杰老师，这地儿的茶肯定也棒。 嗯，这叫物阜民丰， 嗯 啊，天府之国， 是 吧？好地方，是吧？大家早讲这个叫少不入川嘛， 嗯 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打拼的时候别上四川去， 哎。 为什么呢？那安逸， 对、 啊， 进去以后就不想打拼了， 哎、 觉得这么活也挺好吗？还拼什么呀？ 啊、那肯定是啊、嗯，这个吃得好，穿得好，是吧？ 嗯， 这个四川地区呢，川地还多出美女， 哎，还真是， 哎、 就别说别的，皮肤就、 啊、 就这一点啊，我认识好多四川姑娘，就光皮肤这个透亮，这个白劲儿，就赢了， 啊， 是不是？ 确实是， 你也有这个印象吧？ 啊，这。不了解，这个 我认识好多四川姑娘，咱甭说长得怎么样啊、嗯，各地都有美女，就人这地儿这人的皮肤，我感觉好像就比好多地儿的人就强， 哎， 普遍啊， 啊，不敢细瞧啊，咱们一般都是这个眼观鼻，鼻观口，口闻心啊，不像你是老跟人脸上瞎学嘛 啊， 这个好地方是肯定的 啊 啊，这不假， 嗯。 四川呢，要讲到这个美食啊，要交给我们孙涛老师啊，是美食的专家，一讲呢，那讲的就多了，是吧？这个 川鲁粤淮扬，我们排第一个。 哎，但我认为确实从这个做的这个口味的丰富程度上， 嗯， 川菜应该是比较靠前的 啊 啊，咱不说精细程度，但都有精细菜， 嗯， 是吧？你也不说这个讲究。说口味的丰富度，我认为川菜是最丰富的。 嗯， 哎，它那个口味很百变， 佐料多呀。 对， 是吧？ 对， 嗯， 佐料多呢，它就是搭配的种类就多， 嗯、 变化出来的模式，我认为也就多。 哎， 哎，这是我对川菜的一个基本认识，因为我到四川去呢也很多。 嗯 嗯，说实话，我吃到过的很多的难忘的美食。尤其是廉价的美食，都是在四川吃的。 哦、那当然了、 哎， 是不是？ 对，就是说你不用花很多钱，不是为省钱。 嗯， 给你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人民群众啊， 这口感上的认知度和水平确实普遍程度比较好。 哎， 这个不瞎说， 人人都是美食家。 哎，反正不好糊弄。 嗯， 反正在当地想开饭馆，想做餐饮 啊， 没两手，我看你立不住。 确实立不住， 对吧？ 嗯、 就是一般老百姓那口都叼着呢。咱们说实话是啊， 哎、 这是一个特点。 经过多少年的严格的训练，那都是是吧？ 这个， 而且 确实是， 人人都喜欢这个，人人都琢磨这个。 哎， 他一琢磨，他就不一样。 孙老师说的这个对，就是说，那各地人那舌头啊，都这配置， 嗯， 神经元呢都一边多，不差那么太多。 嗯、 但是说，那怎么这川地？您刚才讲说这地方的人，他这个美食造诣高呢？孙老师讲这太对了，就是他得看那心思往哪下， 哎， 他就跟这上面下心思， 嗯， 哎，喜爱呢，按今天的话讲，这话叫做喜爱生活， 哎， 人人都是生活家， 哎，你看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下一个就我预测啊，要崛起的地方，多姐你觉得是哪儿？咱们中国就是幸福感又很高的一个地方。 现在哪儿很高？ 现在成都什么的幸福感很高， 啊、对对对， 幸福指数很高啊。 下一个哪儿？你说？ 下一个我觉得是哪儿？贵阳 啊， 贵阳，多姐也去过好多回 啊。 我发现贵阳那儿的人民啊，跟刚才我们说到的四川的很多朋友，哎呀，很像。 嗯， 琢磨吃，琢磨喝，琢磨玩， 嗯， 对吧？ 对， 这两年我看有一个数据说，贵阳的那个幸福指数这两年是层层层层的往上升。一，人家那个地方啊待着确实也舒服。 嗯、 你看到 夏天 六七八这几个月天然大空调，人家贵阳的朋友一说就是这个啊。 就跟现在咱们这天差不多。 哎，舒服， 对， 真是非常舒服。而且我也给大家讲过，原来说晚上十点全程大堵车，老老小小出来耍，出来玩儿。哎，你看这个地儿的人好玩好乐。你坐那儿等公交，四个人不认识，也原来说在没有插件的年代啊，来连一盘麻将吧。 啊， 好玩儿啊。还有我在那儿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吃一个地方走的那个路啊，真是七拐八拐，七拐八拐，你都无法想象，在这个地方他能开一个小饭馆，真的是，他都不能叫曲径通幽了。你感觉这个地儿啊，他如果不带着你，再让你走二回，你不是特别认真的记，就是特别认真的记，有可能你都走不进去。 嗯， 他都走到那个，有点像咱们说进了一个胡同，插到一个院里，从那个院的某一个后门再又走到了另一个胡同，真的是可能在路上你拿那个手机地图找不到的那么个路里头有那么一个小院，那半山上了啊，还很多人吃。人说几个，我说这老板什么人，就是几个年轻人，跟我和多杰可能年龄相仿，三十左右，就琢磨这个吃。人家也是，就是说做一个简单的烤肉，说这烤肉是烤肉，配什么东西，这里头加洋葱，有给你加炸的特制的花生米，包括里头再给你配比如说醋啊什么，连小料啊精心调制。哎呦，我在那儿吃过一次那个烤的五花肉，哎，可以说是我这些年吃过的最香的一把五花肉。就是他琢磨不琢磨，你就能从这些小的配料上你就能看出来， 嗯， 不一样，你就觉得 他咽了一口吐嘛， 是吧？真的就是现在想起来啊，觉得哎呦好吃。所以就刚才咱说这个地儿人如果他琢磨这个享受，他这个记忆啊是全民的，就跟咱们国家这个乒乓球是一样，群众基础他好了以后啊，他这个水平肯定是越来越高。 嗯， 又咽了一口。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啊，四川这个地儿的人既然这么好吃好享受，茶作为咱们国家这人民群众享受的很大一部分来源，那这个地儿的茶必然是错不了，是不是多杰老师？ 嗯，那肯定是错不了。 嗯， 原来有这么一首诗说这个茶呀， 嗯， 它叫琴棋书画诗酒花， 嗯， 当年样样不离它，如今万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人呢讲究的时候， 嗯， 是吧，琴棋书画这都是讲究的， 这都不叫讲究了，那叫雅士。 嗯， 哎，当年样样不离他，我当时我生活讲究考究的时候，条件好的时候都有。 嗯， 如今万事都更变，条件可能没这么好了，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这是日常所需，但您就别小瞧这七件事儿。 嗯， 应该说每一件事儿深挖他都有可以琢磨的地方， 嗯， 每一件事儿呢深聊都又有门道和讲究。那应该说这里边样样在四川呢都是有很好的体现的。 嗯， 当然给您聊四川这个茶区呢，咱就得聊的透彻一点，那就得打头上聊，是吧？ 嗯， 任何一个事儿您得打历史上说。 哦， 历史上说完了以后咱们再说如今啊，再说它的名茶。 嗯， 如果说中国饮食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四川算不算个发源地。但是你说茶，那这个四川呢可以讲占很多个第一。 哦，真的呀。 嗯，占很多个第一。那你比如说茶的起源，咱们今天在云贵川这个地区， 嗯 啊，四川是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嗯， 哎，第一发祥地吧，可以讲。有人认为是云南，可能不准确，应该是整个云贵川这一带都是发祥地。那就说历史是很悠久的。中国这个茶最开始能种植茶的只有云贵川，就是说西南地区。今天我们说茶区是四个茶区， 嗯， 江南、江北、淮南、西南， 嗯， 当年来讲只有西南茶区。那是随着整个人的迁徙，作物呢随之就传播出来，那到后来我们才种植到今天讲20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茶叶的种植， 嗯， 当时是没有的。所以说四川人喝茶那历史肯定要比咱们绝大多数地区人民都早。 哦，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嗯， 不争的事实。 对，因为人家过去有， 嗯，对了， 你没有， 你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嗯。 所以这你比如说四川有什么呢，在四川地区留下了我们中国，是中国就是世界啊，在这个茶的问题上请您注意，是中国一定是世界，说这是中国第一那放心，一定是世界第一。 嗯， 在四川的这个地面上留下来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茶叶买卖的记录。 哦， 这不一样啊。首先这个就是出现茶叶，这是一个历史。如果说山民自采自做自饮， 嗯， 这是第一步。 嗯， 如果这个量到一定多，产能到一定多，再加上市场的认知度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买卖。 哦，商品 了啊。对啊，这是再下一个层级的事儿了，嗯，这个跟发现初步使用还要再进了一步。 嗯， 而且这是一大步，就是他通过一个土特产品，说农家自己用一点，山民上自己用一点，到能够拿到城市里集市中去买卖， 嗯， 而且你拿出来呢他得有人认你才能卖得出去呢，就是说认知度得达到一定程度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商品。 嗯，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 那是。 哎，这咱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啊，您的商店到菜市场你买一种菜，那这个菜你拿过来，为什么有一些南方的小众蔬菜在北方不好卖啊？ 嗯， 认的人少。 对，你拿过来不知道怎么做。 哎，你像我母亲这儿老太太，她都没见过这菜，她不会吃。 真是。 哎，对，南方的一些菜的种类咱们还要吃着，所以说现在这物流都很发达了。 嗯， 你都能运过来，为什么不运？市场的认知度还不够。 对，你不知道怎么做。 哎， 真是不知道。 还有小众的水果也很多， 嗯， 是吧？咱们看东南亚地区，哎，甚至于说到非洲，它都有那种小水果。 对， 它见都没见过。 嗯，你是不知道是吃皮儿啊，还是吃核啊？ 对， 对吧？ 剥皮不剥皮啊？土核不土核啊？ 对对 对, 对, 对， 是吃肉啊，还是掰瓣儿？ 真的， 你都不知道打哪儿下嘴。 真是， 说这都到21世纪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人都有见识了， 嗯， 还有没有这种东西？还大有的。 嗯，真是。您就说一个茭白，对吧？ 对。 这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前几年，哎，就这一两年，我到那个菜市场买茭白，当然不是像三元里那样的菜市场啊，就是家附近的菜市场，我去买，人说，哎呦，我说你这茭白看着不那么新鲜，他说那是， 因为我这进这几根茭白啊，十天半个月有一位像您这样知道这是茭白来买，其他的普通人，咱北京的老百姓吧，不认这个东西，他回家呀，他还不知道怎么做。你说这茭白，我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我爸爸开过餐厅，所以我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见过茭白，我也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吃怎么炒，包括还得焯一下去草酸什么的，我原来知道。但是你说这已经可能过去二十年了，就这茭白运到北京可能都不止二十年了，对于普通老百姓对于它的接受度还是非常低的，就是因为这不是咱这儿原产的东西，对吧？嗯， 对， 所以你说这太有道理了。 哎， 嗯， 就是说茶叶就跟这些没区别，一种土特产品。发现这，哎，行，哎，这不是光白白看看啊，这玩意儿好像弄出来泡水挺好喝，到这程度，那山民自己做一点。到后来呢，产值高了，能有量啊，没量卖什么呀？是不是就三片两片喝一顿都不够？那你不值得一跑，那得有点量了。有点量以后呢？拿到市场，市场人一喝也不错，经过长期的有口碑宣传，哎，你就可以在这儿卖这东西了，这就叫买卖的记录。这个记录最早出现在四川，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西汉。西汉年间啊，当时有一个文人呢，这人呢叫王褒，褒义词贬义词那个褒叫王褒，他呢写了一份东西叫铜约。铜是哪个铜呢？儿童的铜加一个单立人，还念铜。铜约是个什么意思呢？给他仆人定的这么一个工作守则。就是这么个东西。哎，他写的很风趣啊，很风趣，他是个文学家嘛，成都地区的文学家。他这里边其中涉及的一项，这就是讲啊，你在我们家当这小童子，我这小书童，你都得给我干什么，都得干什么干什么，早上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中午干什么，他就写这么一个叫同约，约就是约定的约。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句，都是四字的，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五羊买图。其中你在我们家干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没事得给我买茶叶。啊，我得喝这东西，这上哪儿买呢都告诉你了，你是外地来的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五羊买图。五羊这地儿在哪儿呢？图啊，首先说就是茶上面加一横，这都是念图，就是茶的别称，这个没问题，那五羊这个地儿在哪儿呢？今天呢，经过长期的考察，这地儿啊，在今天的眉山市。四川的眉山，就是您知道那个苏东坡的眉州啊，就是那个地儿，眉山，眉山出了城，开车大概半个多小时，下的一个镇叫彭口镇，彭口镇就是原来这个五羊镇的遗址。就在这个地方，这地儿我去考察过。这彭口镇这事儿不出名，什么事儿好像这彭口镇特出名，您上网上一搜就有，就那张献忠那沉船就在彭口镇。 这个就有名多了。 对，为什么呢？都是连带的关系。为什么那五羊镇当年有名呢？它是个渡口。这张献忠沉船也是这道理，它这是一个港口似的这么一个地方，他把船都凿沉在这地方，是不是在这地方？反正是在这地方捞上来的，都是在彭口镇打捞，这个都是在彭口啊，就是这个镇，这个原来叫五羊，五羊镇，这个地方是茶叶交易最早的一个记载，那就没有他就不会来这儿买，而且说什么呢？说明形成了还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集市吧，就这个地儿是很标志的，就像茶叶市场这意思似的，这个地儿多好，他在这儿买嘛，要不你干嘛非标明在这儿买？就跟咱们今儿在北京一说买花得上花香似的，他有一单独的地儿，这地儿是比较的全，比较的好，您来我们这儿挑选。那咱们现在这样的专门市场还挺多， 对， 北京到马连道，一说买茶到马连道买茶， 哎， 当年这五羊呢，大概许就跟今天这道理差不多，是一个茶叶集散地。 四川的马连道， 这么个意思，所以他才要求他在这儿买茶叶。 明白。 这个记载，这是很明白的，写在铜约之上。当然，他不是专门写茶的，但是经过文献工作者这么一看，哟，这里边有这么一条史料，这很关键，也非常的珍贵。那就是说，我们在公元前，那因为西汉是公元前的年头啊，公元前100年左右。

就认知到了茶叶的价值，所以全民对于茶的认知度就比较高。 哦，你想它形成市场了，还形成了比较有名的市场。 对呀、啊，那它一定证明了咱们今天讲到群众基础比较好了。 嗯， 这说是第一个。再有，茶叶的传播的第一站也在四川。茶叶传播的第一站在四川，这怎么讲呢？我们知道整个这茶在当时来讲，谁做呢？巴蜀之地。巴蜀是俩地方，一个是巴国，一个是蜀国，这俩地儿都能做茶叶。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其中要灭一个国家叫楚。 嗯， 灭楚国，从上边走，你看那地图往上走，就是说从秦，那就是说在陕西， 嗯， 奔湖北走，不好打， 嗯， 奔上边打不好打。这有人出主意说，咱别从上边走了，咱掏底下走， 嗯， 掏底下怎么走呢？从秦呢、啊、入蜀道， 嗯， 从蜀就是长江的上游，顺江而下，直取长江中游的楚国， 嗯。 那这边就有个问题叫借道蜀。 哦， 就是整个的陕西一带出来以后要进川地，进川地再借道走这个长江，下到楚国打这个楚国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当时的四川有俩国家，一个叫巴，一个叫蜀。在借道的时候呢，烧带脚都给灭了啊。非常快啊，就是烧带脚的事儿啊。 你说好吃的民族啊，打仗都不担心。 哎，这反正是一下就给灭掉了。那在后来当然就取道到这个楚国，把楚也灭掉了，这是历史上的后话，这不归我们讲了。什么意思呢？把巴蜀两个国家这一灭，要把当地的贵族带出来。 哦， 那你们都是当地的地头蛇。 嗯， 按今天的话说，有一定群众基础。 对， 你们本乡 势力。 本乡本土啊，有号召力啊， 嗯， 哎，对吧？那我们不利于我们进行的统治， 嗯， 怎么办？把巴蜀俩国的贵族迁到咸阳， 嗯， 就迁出来。你离开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上了， 嗯， 哎，你这地头蛇，地头蛇，你得离开你的地头， 嗯， 你也就是条草蛇了， 哎， 是这么个道理。 嗯， 这两拨人往出这么一迁呢，就把这个饮茶的风气给带出来了， 嗯。 哎，这个是当地的风气带到了咸阳城，咸阳的这些贵族们开始慢慢的接受这件事儿。哎，这人你发现，哟，这还有这么个饮料哈，这东西也有风格不一样，这哪来的？这巴蜀来的， 嗯， 那也算异域风情。哎，一尝试感觉也不错，哎，是这么带出来的。所以呢，在当时啊，顾炎武就说过，清代学者顾炎武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自秦人取蜀后。就取蜀啊，就拿下蜀地之后，方知饮茶之事。 哦， 说打秦人，打秦国灭了巴蜀之后，全中国人民才知道喝茶这件事儿。 哦， 怎么知道？你得从这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让它传播出来。 哎， 那这传播的第一站在哪儿？还是四川。 嗯， 还是非常重要。 嗯， 那我们说今天讲茶圣，是陆羽。 嗯。 但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在茶圣之前，那应该说呀，不到一千年呀，也有八九百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与茶相关的圣人了。 嗯， 这还出现在四川。 哦， 这位叫吴礼真。 哦， 这吴礼真有人认为是和尚，有人认为是道士，嗯，反正是个方外之人。 嗯， 修行的人。这位叫吴礼真。吴礼真呢，西汉人。西汉人的这个吴礼真在哪儿种茶呢？就在四川的蒙顶山。 哦， 在蒙顶山，今天到蒙顶山上看， 哦， 还有吴礼真的庙。 哦， 还有所谓他当年种茶的那个茶园。 蒙顶仙茶。 哎， 哦， 打哪儿出来？打这儿来的。 哦， 那你看这个事儿，你说那个这是不是杜撰有神话的成分呢？他怎么不说是河南人呢？ 嗯，对。 他怎么不说是北京人呢？他怎么非说是四川人呢？ 嗯。 那我们说历史啊，应该说它的记载不能够尽信， 嗯， 但我们应该抱有一个什么态度呢？ 嗯， 我觉得这个态度叫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你分析一下它得起码存在合理的地儿，对吧？ 对，那就是说，嗯，偶然中有必然性。 哎， 什么是偶然？那可能吴礼真这个名字是偶然的。 嗯， 那也可能孙涛 也行， 嗯， 是吧？那这个是偶然地，必然是哪儿？它必然会出现在巴蜀之地， 因为人家有茶。 对了， 对吧？您编在我们张家口没有这个树种， 对呀、啊， 对吧？ 它不合理， 对， 它不合理，它偶然中它有必然性， 嗯。 所以你看，我们说鲜于茶圣陆羽的。那那个地儿也贡五里真的为茶圣啊， 嗯， 那应该说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位茶圣，是有名字记载的，刨神农啊， 嗯， 神农不能算， 嗯， 啊，神农我认为不算信史 啊，啊，那是个神， 啊、 是不是？那都不是人， 那神农是你们中医药界的 啊，对， 我们就不正经了啊，总专属于我们茶界的 啊， 第一位茶圣， 嗯。 还是四川的五里镇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天您到蒙顶山去旅游去玩去，往上看有它的庙， 嗯， 哎，有参观的这个对象， 嗯， 所以呢您说我刚才列举了这一些不往后说了，你说四川与茶结缘早不早啊？ 嗯， 非常早， 哎， 非常早。所以说这个地区的人民呢，或者说这个地区饮茶种茶制茶传统，要是一追溯，不夸张的说，都2000年本上。 哎，对， 可不，你就甭从春秋战国说， 嗯、 你也甭说秦始皇取蜀地，这都不说，就打西汉说，王褒这同约是西汉的， 嗯， 胡杨买图是西汉的历史。那刚才说五里真是西汉的，打西汉说，西汉是公元前， 嗯， 那搁今天是公元后2018年了， 嗯， 那起码说2000年了吧？ 对。 这别抬杠，这一点不瞎说，不夸张的成分、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讲到茶的问题啊，当然是非常有的讲的， 嗯， 而且四川打历史的角度说就出名茶，它出名茶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种植历史比较早，茶树品种选育也好，种植的水平也高，再有呢它的地方好，适合于种茶、 嗯嗯，长什么什么长，种什么什么长。 哎，确实是在茶叶这个角度来讲呢，种植起来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是土壤的好处，第二个好处是气候。 嗯， 它整个的茶叶的成熟呢，偏早，应该说要早于江南，比江南 还早。 哎，早， 嗯、 早。咱们好说龙井啊，今天说喝龙井，说喝明前龙井。龙井您知道哪儿的吧？是浙江杭州的。 嗯， 真正的明前龙井下来，真是骑着明前的这几天才能下来。 嗯， 但是您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一转，这隔着明前啊，隔着清明节还半个多月呢，这茶叶怎么都下来了呢？那都是川桂两地的、 嗯， 它就整个茶叶成熟是比较早的啊。他说茶叶成熟比较早，这个对于今人来讲还没有那么大诱惑力，对于古人来讲，诱惑力非常大 哦。 诱惑力非常大 哦， 为什么呢？它就尝鲜啊， 嗯， 啊，就得尝鲜啊，就别人没喝到，我先喝到了， 哦，那不和现在大家一样吗？ 对呀、啊，你白 心里这么多年没变化， 不会有变化的，这种人性是不会有变化。 嗯， 白居易那会儿就讲叫"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嗯， 那讲得很明白了，谢谢李六郎中给我寄的新蜀茶， 新的来的四川的茶啊， 四川茶。是四川茶叶， 嗯， 这种记载是非常多的，不 不是一条半条，这种记载是非常多的。就是当地当时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起码来说到宋为止，到宋为止，蜀茶和好茶是划等号的，蜀茶和好茶基本上划等号的，非常的好。宋代以后它有变化，宋代以后就是茶区的行政这个整个生产中心呢南移了，移到了福建，那四川茶变成了什么呢？又变成了当时的边销的主要茶种。所以您看到在四川你能看到一个历史的遗迹，现在也是文保的单位，叫茶马司，叫茶马司。茶马司管什么呢？专管这茶马贸易的，你听这名儿不就带出来了吗？管茶马贸易的。当时茶马贸易在边区庙贸易主要什么茶呀？主要是四川茶，主要都是四川茶，以这个物美价廉而著称。所以这也导致了当时四川茶在很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啊，有一种现象，四个字叫边多富少。什么意思呢？边区的销售，边茶的销售很多，富少， 有腹地的少。 对了，内销的反而会比较少。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四川独特的这个地理的环境决定的。你四川，你别看在西南地区，但是这边呢，接着川藏，往上走呢，出这个北部，那可以直接从陕西再出去，就到了西北五省，它跟西北五省也接壤。那它是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它供给这些应该讲是边疆地区茶叶的消费呢是最为合适的，也是最为经济的一个选择。所以当时四川承接了很大这方面的任务，很大这方面的任务。那明代仍然如此，到清代呢又不一样，清代茶马贸易减少，四川茶叶呢转回到内销，它大概经历了这样的一些历史的阶段，历史的阶段，到如今为止，我们说四川历史上有名茶，今天呢，今天也有，比如说四川重要的茶种，我跟您说重要的刚才提蒙顶山了是吧？蒙顶山就是重要，就蒙顶黄鸭，蒙顶黄鸭是什么茶呢？是黄茶 哦， 这就少见，偏门。 对，我第一次喝还是多杰老师赐予我的。 哎，你觉得怎么样？ 喝起来跟绿茶颇像。 哎，你讲的非常正确， 是吧？你要不说它，反正让我看，你要给我沏两杯，喝起来感觉，你说哪是黄茶，哪是绿茶，我不太区分得出来，这挺像的。 黄茶味厚点吧？我们味儿稍微滋味再醇厚一点，也就最多到这么个程度。 反正我觉得黄茶的知名度啊，可能是不是不能算最低，也算差不多，知道的人非常少，是不是？他，你像白茶、黑茶这两年大家基本就都知道了吧？那黄茶，我跟好多人一说，好多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个黄茶，对吧？ 它知名度低是因为没有量。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它这很重要。 那 你咱们还是说这个，现在为止还是绿茶是绝对大宗，占不到60%。 剩下那五种呢分那40%。 嗯， 每一种呢像红茶黑茶乌龙茶大概都分10%吧。 嗯， 10%左右。那这现在什么意思呢？现在还得单列出一个叫普洱茶。 嗯， 普洱茶也分大概10%。 哦， 这就不剩玩了啊。 嗯， 这四个你想那不到60%，这四个分差不多40%。 嗯， 还剩下这点啊，就黄茶跟白茶俩人分。 哦， 一个人占0.几。 哦， 一个都占0.几。 哦， 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小众的。 嗯， 啊，但在四川就产黄茶。 嗯， 而且产比较优质的黄茶。就是我们讲的叫蒙顶黄芽茶。 嗯， 你听这名儿你就知道，首先来讲细嫩采，采摘比较的细嫩。 嗯， 所以才叫芽嘛。黄是说它这工艺呢，芽说的是什么呀？说它这茶叶形态。 嗯， 说它这采摘的级别叫蒙顶黄芽。哎，那这个细嫩采的蒙顶黄芽做法上呢，孙涛老师刚才说了说他自己喝的一个基本感受， 嗯， 说 跟绿茶很 像，哎，对，它基本工艺还是绿茶的框架， 哦， 这个没有变化。那中间加了一些工艺是什么呢？就加了这个闷的工艺， 哦， 就是闷黄。你看这个茶叶都是这样，它先摊晾嘛， 嗯， 采回来之后不能马上炒吧，你得先晾，让它简单失水，失水之后呢， 嗯、 开始炒，就是我们称之炒青这一步， 嗯， 绿茶不就炒一回吗？黄茶不是，黄茶炒炒，这个什么东西一炒，你就发现它回软了， 嗯， 有温度回软了是吧？搁锅里一炒，拿出来以后，用纸、棉纸把它包起来， 嗯， 打成包， 嗯， 哎，包上以后是带着温度和湿度包，那炒完了还带着水分呢、 哦， 还有温度呢，就这么包， 现炒现包， 趁热包， 嗯， 趁热包，那什么意思呢？就让这纸。温住这个温度跟湿度 哦， 让它在里边回润，进行短暂发酵。 嗯， 完了以后再抖落开来二遍炒，炒完了以后再焖。 哦， 再焖炒，每回炒都短一点啊，不能像绿茶炒那么长时间。 嗯、 抖了开以后再三遍炒。 嗯， 三遍炒再焖，所以是三炒。 哦， 三炒三焖，它为什么我说它口感就更润一点呢？它就是后边有这焖的这过程。它这口感有一个回润的这种感觉， 嗯， 啊，喝起来就不会有你们觉得那么就生茶呀或者绿茶的那种 刺激啊、哦， 刺激感， 嗯， 啊，当然呢，那这是相辅相成的。你要没有了这个刺激感呢，它可能也就没有那个特别爽口的感觉。 哎，对， 哎， 不煞口， 哎，对了对了，它这都相辅相成的了， 嗯， 它相对来讲茶汤呢就浑厚一点， 嗯， 滋味呢就醇和一些， 嗯。 啊，那这个当然，这个三焖之后还要再经过焙干，就是足干啊，再经过挑拣，那是它后续的过程。 嗯， 所以我这给您讲，您就理解了。第一个，它用芽茶精细。 嗯。 第二个，炒焖炒焖炒焖，如果做足了的话，很多现在不这么做，做足了就是三道。 嗯。 是不是挺费工的呀？ 对。 又是好料。还有费工， 嗯，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黄茶是不便宜的茶？ 嗯，对， 啊，黄茶要比一般的优质的明前绿茶还要贵。 哦， 它的原因就在这儿，其实它不太能推广的原因也在这儿。 哦，价钱在那儿摆着呢， 价钱太高。 嗯， 但是口感特征呢？ 嗯， 好像不那么明显。 你是觉得和绿茶差不多嘛？是吧？干嘛要花那么贵的钱买那个呢？ 黄茶肯定不是现在市场上最贵的茶、 嗯、 而且且到不了最贵这程度呢。但是他人买东西他就衡量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对。 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哟这是不是性价比不够啊，尤其是不太懂茶的人。 嗯、 你嫌咱们懂茶的人很多人啊抱这种学习的心态了解的心态、 嗯、 我买一两怎么了呢， 尝尝 啊，我试试、嗯、我老说黄茶读书老看见了， 嗯， 没喝过我试一下，这很正常。对一般消费者来说呢，他可能就觉得 嗯，意义不大，多花了一份钱也没喝出好来， 关键是你还找不着、 哦、 产量太小了、 哦、还真是， 他基本就做一季茶、 嗯、 而且大部分还都得做绿茶，就小部分做这种细嫩采、 嗯、 所以他不会有很大的量、 嗯、市场上铺的也不多 啊， 是不是基本也找不太着像一般的茶叶店， 他

咱们这个文艺台的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讲茶，常有朋友问起黄茶，这些年了都有，好像觉得呢有点神秘，因为毕竟在六大茶类里边来讲，黄茶是最少见的，有很多朋友说我这茶叶喝了百十种了，红的绿的花的加在一起，还没喝过黄茶 哦，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么他没有接触过呢，他就有距离，他有距离呢，他就产生美啊，距离产生美啊，他有一种想象啊，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啊，那是你得不到的永远在想象啊，什么味儿呢？是吧？有朝一日咱们喝一点呢？ 哦， 光听说过没喝过呀？ 嗯， 这就是对黄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那这也不怪大家伙儿，确实这个黄茶呢，产量比较小，产区也比较少，这两个问题都有，导致于它在市场上出现呢，就非常的少。那因为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占有率，那原来听咱们节目，在周日讲茶也很长时间了，我讲过，你比如说能产茶的人就产绿茶，没喝过绿茶的人是几乎没有的，那说所有能产绿茶的地儿，反过来说就都能做红茶。 嗯， 它这个工艺的问题。 对， 红改绿，绿改红嘛。所以呢，没喝过红茶的朋友呢，也几乎不存在。 嗯， 那它这个量在这儿摆着呢。 嗯， 那么黑茶这些年一兴起来以后，量是非常大的。 嗯， 你别看它产区只有这么几个，但是它的量很大。 嗯，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用这么好的原料。 哦， 原料的级别可以用的粗老一些。 嗯。 对不起，我在这儿我得再次强调啊，我刚才说不需要用那么好的原料，这个好指的是细嫩度，不是真正的好坏之好。 哦， 那嫩一点老一点它都可以做茶，只是做不同的茶。 嗯， 那由于整个的黑茶系统都不需要用太嫩的料， 嗯， 就咱们世俗意义上定义的好料吧， 啊， 不需要用那么嫩，导致呢它量就会大。 嗯， 那嫩的只是牙齿尖儿， 对， 这少啊， 嗯， 能做的时间段也短呢、啊， 嗯， 后边能做时间段就会很长啊，所以你看黑茶的量并不少， 嗯， 在整个中国茶的消费占比， 嗯， 如果把整个的黑茶类和普洱都加上的话，大概也能占到 15% 到 16%， 嗯， 挺高的， 嗯， 乌龙茶呢也还行，因为乌龙茶有领军人物， 嗯。 哎，你别看人家那茶种类算个小众茶， 嗯， 产区呢就东南沿海地区，但是这里边有名人呢， 嗯， 有明星啊，这就起到了一定我们说叫名人效应。 哦， 今儿咱们就叫名人效应、 嗯、 是吧？你们在电台就请来名人， 对，你就是我们请来的名人 啊，是我这话 就有效应 啊，地道 是是想让我这么说吧？ 对对对、 啊、 对 对, 对，不用解释出来 啊， 这个名人有名人效应，名茶呢有名茶的效应。 嗯， 他说乌龙茶有名茶吗？太有了，大红袍是不是名茶？ 对 啊、哦，铁观音是不是名茶？ 嗯， 一到我们宝岛台湾， 东方美人是不是， 洞顶乌龙，你就是一提起来就嘴里都顺嘴流的话。 嗯， 就能说得出来的这个种类 哦， 这就是名茶。 对， 那谁能说自己不知道铁观音呢？ 嗯， 几乎没有。 嗯， 啊，中国人不知道铁观音的几乎不存在。 嗯， 那么说有这么大影响力，那我试验过，你不管到西北、到西南、东南，就甭说了，到咱们东北、咱们华北地区、不会喝茶的、不懂喝茶的，我们家老人就喝花茶。 嗯， 铁观音知道不知道？太知道，那些年送的多呀。 嗯，哎，对， 哎。这也是一种普及度， 嗯， 哎，所以说都知道他有领军人物，他导致这乌龙茶，你还别瞧，人家照样也有一定的市场， 嗯， 有一定的粉丝， 嗯， 有一定的追随者、拥护者吧， 嗯， 还剩俩， 对， 一个白的，一个黄的，这情况还不一样， 嗯， 白的这些年呢 也火了， 哎，火了，甭管人因为什么火吧， 嗯。 我想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可以久存。 哦， 这两点上来讲，白茶现在也比较的火热。 对， 在咱们北京这个范围，要您跟着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听我们节目， 嗯， 有几年的老听众都知道白茶，咱老聊。 对， 而且呢，问的人也多了， 嗯， 还证明它火爆的程度。那挑来选去，可就剩一二，这六大茶里边就剩这黄茶了。 对。嗯，这还真是知道的人特少， 少 嗯， 这二年呢，你像孙老师这样的呢，就是好学习的，好看书看报的， 嗯， 知道黄茶了，因为这书里写了有一个叫黄茶的。 对，我还是看那个什么几大菜系的那个书，他不会讲到当地名产吗？讲到四川的时候，就说到您说那黄茶， 哎， 咱们上回讲那个黄芽茶，然后我就想黄茶没喝过呀， 嗯， 而且我也没见卖过，主要我去的那个茶叶店也少啊， 嗯、 就是重点你也不注意，可能、 嗯、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茶，我就问朵姐老师，朵姐老师说有空给我尝一点啊，我尝了，我说像绿茶，朵姐老师说我体会的很对， 对， 对， 对，大家如果真是。不看当地的一些就是那些物产的介绍的书啊，因为它产量那么小，像多杰老师说的，您在市场上指着它打广告让您看见，或者说铺天盖地的小铺里都是，那这可能性非常小了、 嗯、 是吧， 非常小。 嗯， 中国呢，其实咱们聊的是四川，但是聊到黄茶了呢，捎带手的多聊一句， 嗯， 因为四川这黄茶还算是中国黄茶里边最知名的， 诶、哎， 叫蒙顶黄芽， 蒙顶仙茶，它 哎，在蒙顶山呢，它就是一个有点道教色彩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你想在四川的环境嘛，云雾缭绕， 嗯， 啊，青松翠柏， 对， 这个山势呢也很奇秀， 嗯， 那各方面的体现就好像有点那个 仙气儿啊， 哎，仙山灵水那感觉吧。反正您到过四川，您不去蒙顶山，您去过峨眉山， 嗯， 也是这意思、 嗯、 啊。确实到这儿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以及美好的心理的感受，这个是有的。 嗯、 那么四川产一种黄茶，还有哪儿产？还有两个省产，一个就是湖南省，还有一个是安徽省。 嗯、哎，对， 这俩地儿还能产。 安徽的也挺有名的，好像。 安徽啊。安徽一般，湖南的还稍微好点， 是吗？ 湖南的叫君山银针， 哦，这个也听过。 哎，安徽的叫霍山黄芽， 哦，霍山黄芽我也听过， 哎，听说过啊， 嗯、 耳朵里有。 对， 这里边相对来讲，四川这个呢还是更有名一些。 嗯， 说这黄茶老师到底怎么当的事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说这黄茶老师到底怎么当的事呢？怎么回事？其实它就是一种绿，我个人的认为啊，这是我的理解、 嗯、 肯定是绿茶为基础工艺的一种在延展。 嗯， 在延展。 绿茶小变种。 多难听啊这话。 那应该是绿茶小变异 啊， 也没好听哪儿去，算了，还是你接着说。 哎，绿茶的延展品种， 嗯， 它不是再加工茶。什么叫再加工茶？再加工茶就先做成一种成品茶， 嗯， 这种茶直接就能喝，能归入到六大茶类之内， 嗯， 再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这叫再加工茶。 嗯、 举例，我们喝的茉莉花茶叫再加工茶。 哦， 再举例，比如说香港朋友比较爱喝的荔枝红茶。 哦。 那荔枝红茶就是红茶为基底先做好了、 嗯、 再加上果壳、 哦 啊、进行这种果料的果味的这种调节熏制，它也是一种饮制工艺、 哦嗯 啊、那当然比如说还有这些年流行的橘普茶、 嗯 啊、小橘子里边 小青柑、那个、 小青柑也是、 哦、 也是再加工茶，你里边塞的是普洱吧， 对， 普洱是做好了的普洱、 哎、 再进行进一步加工，这叫再一次加工、 嗯、 这叫再加工茶、 嗯、好的，理解了。 黄茶不是， 哦， 黄茶是绿茶工艺的延伸， 嗯， 也就是说绿茶这工艺如果做到头就是绿茶了， 嗯， 做到一半一拐弯变黄茶了。 哦，明白了。 哎，我这么说您就理解了 啊、 哦 哦、 它都是前半段跟绿茶都是一样的， 嗯， 先下了摊量，摊量去除一定的水分、 嗯、 水分去除以后呢进行杀青、 嗯、 杀青以后要再干燥那就是绿茶， 嗯， 但是黄茶杀青以后不干燥， 嗯， 拐弯， 嗯， 在上一节里我给您讲了， 嗯， 它一拐弯加了一什么工艺呢？焖黄， 嗯， 怎么叫焖黄啊？这东西炒下来以后是打锅上下来的， 嗯， 热吧， 肯定是热。说锅上下的是不是干巴巴的？不会， 哦， 不会。 嗯， 您就这么想这问题，您家里您就炒菠菜、炒蒿子杆儿、炒什么都是一样， 就出汤是吧？ 想炒干了这个大功夫，你炒不干， 嗯， 你炒完了一定是出汤， 啊，是 你把汤逼出去，你那个菜还是软塌塌的， 嗯， 它是出水了，就是说是失水过程是肯定的， 嗯， 但是失多少水，单这个炒的这一工艺失不了太多的水， 嗯， 是您说您备干，说您备点那米粉，做米粉的时候您备米粉， 嗯， 说您花生米都可以， 嗯， 它本身水分就不能太大， 对， 你那锅。大概那一点还能备， 嗯， 像这种鲜菜叶子，它里边恨不得80%以上都是水分，那没点忙， 嗯， 你想通过锅是备不干底， 嗯， 所以说做茶跟做饭是一个道理，要么我跟孙老师老能聊到一块儿， 短时间内备不干啊， 它需要再干燥， 对， 可是不干燥的话，你直接从锅里捞出来，这把菜可是既柔软又湿润， 嗯， 同时具有温度的， 哎。 那您就把我做的那茶叶要炒那茶叶当做一把菜不就得了吗， 嗯， 我这么说您不就好想象了吗， 嗯， 我说这学茶不难， 嗯， 一想象您就能想象出来。这茶叶拿出来搁什么里呢，搁一个纸包里， 嗯， 什么纸，相当于啊，我这么跟您说吧，您练大字毛笔字 宣纸， 你看你就没练过大字，宣纸贵 哦，报纸是 那是报纸业余， 嘿， 报纸 事儿太多， 不沾墨，它不吃墨，它没有 桌子我就揍你， 因为效果 啊， 用毛边纸 哦， 毛边纸啊啊，是，就是您得到那个书画店去买，您跟人说是我来一刀毛边 哦 啊，对，毛边纸，毛边纸是黄色的 哦， 那比宣纸便宜 哦， 啊，练字， 就是糙一点的宣纸，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很糙， 哦， 很糙，它没有那种柔软度，而且它不白呀，关键是它是黄的， 哦， 啊，你写字什么的，这白纸啊， 哦， 它是黄的， 哦， 毛边、哦，这叫毛边纸， 嗯， 啊，论刀买没有论章买的，因为比较便宜，哦， 那， 啊，那宣纸 我没用过，真的， 宣纸好的论章 啊，哦， 对吧？那他那不会，咱们那个您要是见过那毛边纸，包那黄茶，大概就那路纸， 嗯， 就是那路。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什么性能吧？这个纸， 首先来讲啊，它能固形，是不是？ 嗯， 你别散了架，包起来以后，它为的是聚热 哦， 聚热敛香，这是很重要的。 透气性很差， 它透也要透气 哦， 也要一定透气性，要不用透气，拿塑料袋不就得了吗？ 哦， 啊，那不就闷住了吗？ 啊， 哎，那不行。它还是要这种自然的带有一定透气性能的啊，这种纸， 嗯， 这有点像有一些咱们那种轻微发酵需要用那种就那种跟豆包布似的东西， 哦哦哦， 啊，道理是一样的，你怎么不贴塑料薄膜啊，那不行， 嗯， 就闷住了， 嗯， 它还是有一定透气性的， 嗯， 这毛边纸也是这道理，既方便取材， 嗯， 啊，价格也比较适中嘛，啊，同时呢又可以聚形保温透气都具备，它为什么呢， 它吸了水以后它不会碎， 哎，不会废，但这纸也老换啊，纸， 哦， 也不，纸是耗材， 嗯， 纸它是老换的。它包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让它搁在一起，通过它的热和它的湿，湿就是水分 啊， 哦，热就是温度 啊， 哦，发酵。 哦， 就是一种轻微发酵。 这有点像咱们现在要说厨房用纸吧，可能达不到，就是日料里头经常用的棉纸。 那 就是他们也说叫厨房用纸， 嗯， 但是我试过和咱们市面上买的厨房用纸还是有差别，因为他们那个棉纸啊，好多时候是可以当锅盖使的。 嗯嗯嗯， 就是他们比如煮一什么东西，撕一块棉纸，罩在那锅盖上头，罩那锅上了，它没锅盖，搁在上头，它就说起到你那个作用，它也不烂，也不透，它还能透一点气，还能把那个闷住。 对对 对，我觉得和多杰老师刚才说的那个 对。 有点像吧， 有点 这意思， 有点这意思，就是它要有一种适中性。 嗯， 你要完全为了把它固定住，你拿个盒子、木箱子什么都行，对不对？小瓷瓮都可以。它为什么要用纸？就跟刚才我们孙老师说这意思，适中。 嗯， 哎，既要保证一定的温湿度，您别给闷坏了。 对， 也给闷太熟了，闷糟球了，这都不行。好，这是叫闷黄，这个工艺您记住了，这是黄茶特有的工艺，就叫做闷黄工艺。 嗯。 说怎么叫闷黄啊？为什么叫闷黄呢？闷过之后的茶叶表面起一定的氧化作用，它泛黄色， 嗯哦， 它没有那个绿茶翠绿的颜色了。 嗯， 您喝的那个黄茶，您看到的颜色，它也呈糙米色。 嗯， 大概就是那个糙米色，或者是咱到日料里不就玄米色，就大概那么个色儿。当然汤也是黄一点的。绿茶的特征要领四个字叫清汤绿叶。 嗯， 汤是青色的泛青。 嗯， 叶子呢一定要绿。 嗯 啊，像鲜叶一样的绿。那当然我们的这个黄茶就不需要了，当然是黄汤黄叶了。 嗯 嗯，那么这是焖黄。焖黄下来以后打开了，这里边还有水分啊，二次炒。 嗯， 再炒。再炒再取一部分水分。 嗯， 炒有两个作用。一个去水分，一个提香。 嗯 啊，什么东西一炒就香。 嗯 嗯，提香以后拿过来再包。再炒再包。 嗯， 理论上正常要三次。 啊 要三次。完了以后最后不太炒了。最后焙。 嗯， 最后一步，你想说足干真正达到含水量 5% 以下到足干的程度，您得焙。 嗯， 炒是炒不干的啊，这花生豆也是焙干的。 嗯 啊，这也不是这个直接怎么就干掉了啊。 嗯， 您乐它也是这么个原理啊，这道理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好的 啊，我在厨房里得到过很大的启示啊，很大的启示。 好的， 它就是一种做菜，甚至我大胆的推测，它可能很多程度上还是从做菜里边找过灵感。 哦， 是吧，我是认为那不会做菜从做茶里找灵感。 嗯， 那做菜是大众。 对。 做茶毕竟是小众。 嗯。 啊，那可能是做茶的师傅上哪儿吃饭的时候看着那厨子一炒菜，嘿，这有点意思哈。嗯、这咱回去也试。 偷了两招。 这不叫偷了。这不同的同行之间这借鉴。 哦、 啊借鉴。 行。 它不同领域嘛，咱谈不上偷不偷了。 跨界。 还跨界。 啊、 嗯。这是一种跨界、 嗯、 是吧，不抢生意。这不爱。 学科的交叉。 好，你想最好。 嗯。 是这道理，它是一种交叉。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作为这个黄茶做出来以后什么特性呢？首先来讲，很多朋友说了，说呀，我这人啊胃不好。 嗯， 那绿茶也不敢喝，我一喝就胃寒。 嗯， 老北京话叫醋心。 嗯， 啊，这一喝就难受。 嗯， 那怎么办呢？绿茶我少喝。 嗯， 黄茶会不会这样呢？它确定不会。 嗯， 它确实通过这样的焖的工艺啊，能够使茶性柔和。 哦， 茶性柔和，茶汤的口感也变得醇厚，就是厚度增加了。 嗯、 我这咱们就是说到哪儿聊到哪儿啊。绿茶你欣赏的是什么呢？绿茶欣赏的是 颜色， 鲜爽， 嗯、对， 是吧、 嗯？ 鲜爽，鲜爽是一种很尖锐的感觉。 哎， 啊，这是我的感觉啊，鲜爽是很尖锐的。 嗯， 一定是锐角，不是钝角。 嗯， 那么如果是黄茶的话，它的锐角就不明显了。 嗯， 通过这样的工艺。它的鲜爽度已经没有了、 哦、 即使是当年的黄茶您喝起来好像也不那么的爽口。 嗯， 它有一口什么感觉呢？它这种醇和之感。 嗯， 汤色变柔了，整个柔和掉了，所以它比较适合呢比如说年纪稍长的长辈啊，比如说体质稍弱的女性啊， 嗯 啊，反正是比较金贵的人吧。 哦 啊，喝黄茶确实好一点、 哎、 啊，讲究一些。所以这个黄茶呢价格一定是比较高的、 哦、 黄茶是没有便宜茶的、 哦、 没有便宜茶的。 您说这个不便宜大概得是多少钱 啊？我先听听您认为不便宜是多少钱吧。 不便宜，我对这个钱从来无概念。 哦，您看看啊，他我对面做了一个对钱没有概念的， 真是没概念。因为那我说不便宜2000块钱一斤。 哎，差不多差不多。 好、 哦，这大概 还有点概念， 4位数啊、哦、 啊， 起码应该说您要在日常买的话，好一点的黄茶应该在一个4位数的左右。 嗯， 因为黄茶主要它用的都是春茶原料。 嗯， 原来我就跟您讲过这问题，不闷好不好？ 嗯， 不闷直接按绿茶这么卖也不便宜 啊、哦， 而且绿茶的受众比黄茶大。

湖南和安徽， 嗯， 三个省出现了黄茶。 哎， 这三个省同时出现一种什么茶呢？同时出现一种 绿茶。 绿茶肯定有 啊， 而且都是绿茶的大产区。 对， 都是绿茶大产区。 嗯， 产量巨高。 嗯， 要说福建还真不是绿茶大产区，福建是乌龙茶大产区。 对， 啊，是红茶产区，不是绿茶产区。这三个是绿茶大产区吧？而这三个省里边，同时除了黄茶以外，都出现黑茶。 哦， 都出现黑茶。 啊，对， 都出现黑茶。 嗯， 这是有意思的现象啊！这是我拿个地图以后，我这么分析的。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第一，这三个省份作为茶区来讲是有良好的制茶基础，尤其是制绿茶的基础。 嗯， 那么为了丰富它品种的单一性啊，不单一了，那要丰富掉它，包括做一些延展的产品，或者说咱们今天叫多种经营啊，饭馆也说是这问题哈，别就这四道菜，咱得多来点，要有这利润率啊，一个道理，它就势必导致它工艺要延展。 嗯， 对不对？我不能光做杀青干燥，这就做成绿茶，能不能做成黑茶？ 嗯， 你看湖南产黑茶吧，湖南黑茶有名气。 嗯， 四川的边茶就在雅安做。 嗯， 啊，更有名了。 嗯， 啊，有康砖呢、金尖呢、牙细呀、啊，都是四川黑茶。 嗯， 而且长期供应川藏地区。 嗯， 安徽有没有黑茶？原来也有一种，就叫做六安蓝茶。 哦， 啊，这些年因为，当年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整个江南地区啊，战争太多。 嗯。 受到了冲击，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整个受到了大冲击，所以这个茶有很大的损失。 嗯， 啊，那说那湖南跟那个四川没受损失吗？还真都没受损失。 嗯， 啊，湖南的产区的安化那地儿呢，从始至终，这日本的侵略军没进来， 对，咱们自己都找不好 啊，对 你走进去都不容易， 非常难啊。四川也是大后方， 对， 也没有真正受到战火直接的影响。 嗯。 安徽有这影响，所以它得有衰败，但是当年它也产黑茶。 对， 所以说我分析，我说这里边偶然中有必然性。 嗯， 这样的绿茶大产区，在绿茶做，咱们今天就管叫产业升级，要我想当年来讲就是一种多种经营的时候， 嗯， 那势必就演变出了不同的工艺。你比如说它就演变出了黑茶， 嗯， 你比如说它就演变出了黄茶， 嗯， 所以这个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讨论这问题就是说，哦，这儿有这茶，那我们在这节目里跟大伙儿也讨论讨论，或者我们也聊了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茶。 嗯， 如果这地儿连绿茶都做不利索，出现不了黄茶。 诶， 这是肯定的。说你连走都不会，你能跑吗？咱们说最简单的道理了。 嗯， 绿茶就相当于走，黄茶是一种工艺的更繁复。 嗯， 哎呦，还得三次的闷黄，三次复炒，三次再焙。 嗯， 很难的。 对， 你得先会走后会跑。 哦， 所以为什么四川这个地儿能出黄茶？我说那里边既有偶然性，也一定有一定的必然性。 哦， 啊，如果不会的话，它是不会这样的。这是四川茶区的一个重要的茶产。 嗯， 因为绿茶很多，不给您多聊，为什么哪儿都有绿茶？ 对， 绿茶就太多了。 嗯， 四川的黑茶也是一个特点。还有四川一个什么有意思，在茶区里边看，就是四川的茶文化。 嗯， 刚才我讲的这个其实呢，更多的是产业方面的，生产方面的。出产方面呢，茶文化方面也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以我们成都为中心，当然在当年重庆它也是四川的一部分。 嗯， 啊，在行政规划上没有分开的时候，它不也是四川的一部分？ 对， 川渝它是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这个茶馆文化是最有意思的。 嗯， 今天到成都有茶馆，很多人都忽略了，在重庆老茶馆还非常多。 哎， 也非常多，还都讲的这个文化体系。那为什么或者说？很多人到成都就去看，我说您要去体验，别去茶楼。 嗯， 去茶楼没意思，得去茶馆。 嗯， 啊，茶馆很市民，您还不花多少钱，十块八块坐一天。 嗯， 啊，十块八块能坐一天。成都呢就太多了啊，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里边，咱们原来提过叫鹤鸣。 嗯， 鹤鸣茶馆是最有名的吧。他带个楼，完了外边有庭院可以坐着，他就在公园里边啊，在那公园里边。那这个茶馆很多人到成都去看的时候呢觉得有意思。 嗯， 就是说 跟北京是不一样的。其实你提茶馆俩字，你先想北京。 对，先想的是那话剧。 哎，老舍先生有话剧，为什么有这话剧？那就是找到了共性，是北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这叫茶馆文化啊。那成都呢，跟北京呢是一南一北完全不同的两个城市。 对， 它的这个茶馆文化特点，我觉得第一就是市民化。 嗯， 市民化是非常的明显的，明显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我就总结了，我说什么是茶馆，或者茶馆对于成都人、四川人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是我总结的，不代表任何人啊。这东西它是市民，普通市民重要的会客厅和家里的客厅。 哦，是社交场所。 绝对是社交场所。 嗯， 绝对是社交场所。在以前来讲啊，跟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去人家的机会不多。 哦，为什么？ 的多种原因吧。你比如说，在以前封建， 嗯， 封建是很重要的。 哦， 他家里有女性啊。 哦，对， 他有女眷。 嗯， 女眷带着孩子，您上家去，要不是有很强的交情，很好的交情，或者是长辈对晚辈， 嗯， 啊，晚辈对长辈，这以外平辈人交往，去家里不多见。 不好串门过去。 好约事儿是可以，串门是很少，尤其是在要是您要在生活条件差一点，住房条件紧张一点，按北京人话说，这就叫一间屋子半间炕。 哦， 你坐哪儿？ 是 啊，你在哪儿待着呀？ 嗯， 你在那待着，你说你没事儿，人家还有事儿呢，是不是？ 是， 人家还要换衣服呢。 对， 你不方便。 对 啊，都是这个问题。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茶馆文化应运而生，什么意思？成都人约事儿谈就在茶馆， 哦， 就是上茶馆。 嗯， 茶馆相当于待客厅， 嗯， 是成都市民的待客厅。哎，说今儿孙涛来了，来走走走，上茶馆，上茶馆， 嗯， 上茶馆，人叫上他休闲一会儿，娱乐一会儿。 哦， 啊，说嗑着瓜子往地下扔也没事儿，是不是吃两盒蹦豆也没关系？ 这个你印象特深 啊，就说这意思。你上家你能这么说？ 你说在家嗑瓜子必须得搁到一个地儿，就想往地下扔，这个心一直抑制不住，到四川终于实现了，是吧？ 哎，你就是可劲儿霍霍，是不是？你这没问题啊。还有人给你端茶续水 啊， 花不了太多的钱 啊。 而且呢，你知道这人还有一个特点，这是我这又是我总结出来的。 啊，对， 咱不从这个太专业的角度说。 成都给了你很多灵感， 没意思，真是。咱得从那个实际角度说。 嗯， 人呢，尤其是中国人，不喜欢太安静的环境 啊？是吗？ 是的，肯定是的。本人最腻味的饭馆就是那不让大师说话的饭馆。 哦。 这是我啊，我这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品位啊， 哦， 没有什么很好的修养，各位听众朋友您多原谅。 嗯， 我是跟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乃至华人一样 啊，非得热闹。 哎，对了对了，吃饭不热闹那叫怎么叫吃饭呢？ 哦， 是不是 必须得六六六啊？是， 那你也不见得喝起来，就是你得说起来 啊。 哦，哎，一进这饭馆呢感觉很嘈杂。 嗯， 嘈杂是个贬义词。 嗯， 但是我就觉得呢 人气儿足。 对了， 是想说这个。 对了， 嗯， 我就怕那个点着烛光，放着音乐，弹着钢琴，弄俩侍者， 哦， 端着盘子，这谁说话都嘀嘀咕咕。 你进不了欧洲的上流社会 啊，是中流都不行，不喜欢 啊。 嗯，啊，我不喜欢那环境，他吃东西都横着下就不消化。 嗯嗯， 啊，那绝对不是一很好的状态。 哦， 对不对啊？ 嗯， 我不觉得那好，我觉得那还不如在北京的。家常饭馆 老觉得吃着饭特憋屈，是吧？ 对， 有一种收监了的感觉呗，是吧？老有人盯着你。 这你去饭馆多，你有体会啊。 大声说一句，还得到处 say sorry 啊，那不行。 觉得花了钱了，还受了制了，是吧？ 这就欧洲人的习惯， 嗯， 这都是欧洲人的习惯，这亚洲社会的饭馆都不这样， 嗯， 但日本人守不守规矩？日本人挺守规矩的，哎，秩序感很好，秩序感很好。可我说这让不让说话是两码事 啊，对对，他们吃完饭以后比咱们吵，喝了酒以后比咱们吵多了， 哎， 我真的觉得中国人已经够吵的了。我在日本的那个小酒馆里，那些人喝完了以后。那个事儿大的，真的我都得过去说，哥们儿，你小点事儿。 它是一种释放， 哎哎哎， 它是一种释放，是不是？你在那种环境里呢，你觉得人呢得到放松， 嗯， 啊，谈起来呢比较的愉悦，这是我的感觉啊。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这是我觉得 去茶馆， 去吃火锅， 哦， 就这原因， 嗯， 就火锅这个环境，就餐的形式感， 热闹。 对了，是让你觉得更随意的， 哦。 对吧，那一定是要让你更随意起来，甚至你撅着屁股涮，你不得站起来涮吗？你要是涮不到啊， 好的， 哎，也经常是这样的吧。 行， 这没关系，你说那吃火锅都没素质，不是这意思， 嗯， 是人们在比较高压的高节奏的工作环境之下， 嗯， 其实他吃饭的时候是一种休息，一种娱乐， 哦， 大伙说说笑笑的， 嗯， 我认为在不出圈的范围之内， 嗯， 没有什么不好的。您说公共场合不让吸烟，您吸烟，这叫没素质。 嗯， 但咱们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您说话谈笑，我认为这很好。 嗯， 你谈笑，别人对你嘘，你这受不了，受不了，你这让吃不让吃？ 行也行， 你说我说是不是这意思？ 求同存异吧。 哎，反正那路饭馆我不爱进去 啊。 这个茶馆也是一个道理。 哦， 茶馆也是一个道理，在茶馆里聊天是很尽兴的。 嗯。嗯， 很尽兴， 嗯， 几点尽兴？第一点，你说话大点声没关系 啊，哦，那倒是， 是不是？ 嗯， 你咱们这人多包容， 嗯， 那边上还睡觉呢，你想想 啊，真的， 边上的老大爷正跟这睡着呢，这养 呼呼 这养着正睡着呢，你说你的没事儿，他睡他的，他， 啊，真的， 你停他醒了， 真的， 他要的就是这环境。但在成都，您要是真去，您发现有一堆就泡茶馆了， 嗯， 老先生那真是喝了睡，睡了喝，就在那竹椅上这么一仰。啊，也是这样，很悠闲的生活， 一天都没什么事儿，就在那儿待着。 为什么现在大伙儿爱去成都？ 嗯， 就觉得这是体验慢节奏生活的城市， 悠闲， 你也是这么觉得吗？ 嗯， 道理是一样的。你在茶馆里，你首先成都茶馆， 嗯， 环境都很好，因为人家的茶馆呢，跟咱们这茶馆有一不一样的地方， 嗯， 基本上都在一个有景儿的地儿。 哦， 当然景儿多， 对， 不是在公园里边，哎，就是在景点里边。 嗯， 那景点里边不是说单收费，市民就在这儿， 嗯， 哎，这个很好。一些自然的环境，因为人家不能说四季如春吧，反正大部分季节比较适合在户外待着。 嗯， 啊，不像咱们大概就一季比较适合在户外待着，你还得抓紧啊，别刮风。 秋季， 哎，还不能刮风，刮风也算吹了。 嗯，对， 那人家大部分节气都能在户外待着，这也很重要。 真是， 哎，可不嘛。 嗯， 那这个时候你想，这个环境里边，说说笑笑， 嗯， 感觉多好。而且还有一点呢，不拘谨，您是坐着也行，您翘着腿也行， 嗯。嗯， 您盘着腿也行， 嗯， 您仰着也行， 躺着也行，是吧？ 你有那技术就行， 啊，行， 是不是？ 啊， 又不好来 啊！ 你躺着是最不好来 啊， 它费脖子。 啊，对，是 真的。 你卖脖枕去是吧？到那 儿 你真不要，人就这么睡，哎，人就这么睡，睡得好极了 啊！ 这个环境我这一描述，大伙儿一想象，包括说您要有机会什么三两天去成都出差旅游， 嗯。 去体验半天， 嗯， 这感不是说咱就没素质了，不是这个意思， 嗯， 它是很好的一种体验， 嗯， 啊，是很好的一种体验，很放松， 嗯。 那么作为在当地的市民朋友来讲，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招待自己的客人， 嗯， 尤其是自己比较亲近的客人，都是很合适的。 嗯， 所以成都人约谈事儿，很多都约在茶馆；成都人小聚， 嗯， 很多也约在茶馆饭前， 嗯， 啊，基本也约在茶馆。为什么呢？不在自己家里。家里你反正有的时候都不能那么随意。 你们这个习惯的往地下扔瓜子皮儿，就是谁给你们不得？ 你说话那么大声的，家里有老人要午睡呢。 对， 啊，是不是？你或者你家里有这个， 嗯， 这个女性女眷， 对，有小朋友的让你吓哭了 啊，等等吧， 嗯， 各种的，我们也不干嘛，小朋友吓哭。但说的呢，它是这种随意的劲头， 嗯， 哎，是种随意的劲头，这个是我说成都茶馆文化的精髓和核心。 嗯。 它跟欧洲的咖啡馆文化有质的区别。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咖啡馆文化呀，在某种程度来讲啊，它有精英文化的性质。 哦， 这个欧洲以前的咖啡馆，17世纪啊到18世纪的咖啡馆，它一般都处在什么地方呢？处在比较热闹的所在。这个热闹所在是一定要跟政治或者是金融交易相关的场所周边，它就比较容易有咖啡馆。人们在这儿呢互相串一串话，获取一些情报啊，说一说事，聊一聊天。 一桩小特务那就是牛来了，是吧？ 因为在以前没有互联网 啊， 茶馆它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的场所，因为大量的人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有大量的人就会带来大量的信息，信息也会在这个里边出现，不停的交汇，这不就是一个交汇的场所吗？所以当时欧洲的这个咖啡馆还有一个称谓，叫什么呢？叫一分钱大学。 哦， 就是很便宜，在这就能上大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在这里边细听，你可长学问，哎，这里边有谈的、论的、讲的、好的，甚至有宣扬自己的这个理念的，还有宣扬自己的这个学说的，有讲到金融问题的，什么都有，你在这泡一天，那你绝对是 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谈不上，他就是有获取，还有这种信息的获取，这在咱成都茶馆里没这套， 对，人都睡着，谁理你？ 纯休闲。那是纯休闲 啊， 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在。那说到成都茶馆里喝什么茶呢？理论上会准备3种茶。一种就是绿茶。一种呢是菊花茶，现在比较流行菊花茶。再有一种，这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花茶。就是跟咱北京一样，咱北京人去了 茉莉花茶， 没有任何的隔阂感。因为人成都也是喝茉莉花茶的。喝茉莉花茶讲喝三花。三花是个级别。就有点像咱们京华茶叶那会儿分号似的。三花也是个级别。不前不后吧。也是不前不后。 中档。 中档茶叶。这叫三花。您来什么，我来三花。三花就是说不是三朵茉莉花茶。三花是个级别。 那高档的叫二花是吧，还大花是吧。 说实话啊，我就没见卖过别的。 只有三花。 这些年就只有卖三花了，后来也不分这级别，三花就变成了一种意思吧，一种代称吧。就是、 原来叫什么？他们那级别高的， 就是头花、二花、三花。 还有四花、五花。 有，它也是这样。京华以前也是十个号 啊， 京华以前也是十个号嘛。是十号之外还有特等。它也是这样去分。每一号之间，我那会儿记京华是差5毛，差一块。一档茶一块吧，大概就是，那么，所以我建议您点呢，点茉莉花茶， 三花， 三花茉莉花茶，这个北京茉莉花茶和这四川茉莉花茶什么区别呢？我个人感觉 没区别， 有肯定是有，四川的还清淡一点，四川的比北京的清淡一点，没有北京的那么浓艳，是不是跟水有关系？也可能，我很少拿四川茉莉花茶回北京泡，因为咱北京也有好多茶叶，北京以前喝的茉莉花茶主要的都是福州和安徽过来的，四川是自产自销，它是自己有自己的绿茶生产，花茶加工，它是跟我们还不完全一样的，那么喝这茉莉花茶，就点什么吗？就那东西啊， 不是瓜子儿吗？你不是满地扔了得？ 对，可自带， 可带瓜子儿还能自带？ 能自带啊？能自带 啊？ 像你们这样的外地人，他去了才买呢。人家本地人都是自己揣一兜瓜子儿， 真的呀？ 是，都是自己揣瓜子儿。 对，不弄点茶点舞的，你们不都好弄个茶点吗？ 不习惯 吃麻辣烫， 不习惯啊？不就直接喝 啊？ 就直接喝完了这个。嗑瓜子儿，主要为嗑瓜子儿啊，喝不喝的我看都两可。 拿个 pad 看会儿剧是吧？ 他在这个里边啊，他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搭配， 嗯， 它是要的形式比这重要、 嗯、 你比如在鹤鸣茶馆是吧，一会儿都来了、嗯、来干嘛刮眼的， 什么叫刮眼， 说你眼睛啊看不清楚 啊、 哦、我给你刮，我刮眼球， 哎 你下回你去， 挺吓人的， 有好奇心你试试 啊、 哦、有， 我能不能给你点一个，我在边上看看是你、 哦、那不行他还有再有就是采耳的 啊，这我知道 啊，这一个道理都是这路子，他、 啊、 也是您就认为他也是一种 眼保健操，我给你做个 手艺， 是不是这意思？ 东西 真 啊， 让你一比我这有点吓人 啊，他这东西完了以后，这个采耳的就都 采耳，我倒是采过 啊， 确实是挺舒服的 啊 啊， 你说人家也是手艺， 这太是手艺了，你自己掏你真掏不了人家那么舒爽 啊， 这个玩意儿真是也是靠天赋的 啊， 是吧？ 不，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啊， 他首先那家务事多呀、啊。 我跟你说，我买了一套那家务事 啊，你说他这人他不靠谱，那您跟我们谈谈。 我买了一套各种各样的那个家务事，就是他那头不是不一样吗？我买的有小弹簧的，有那个螺丝转的那种，它都有一个问题，你自己啊，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你凭感觉呀、啊，你不太敢 再往里下了， 桶你也不敢再往里下了，对吧？所以你就是再爽吧，在外面你鼓的，你器具再多，你也是浮皮潦草的。而且我专门为了让别人给我套，我还买了一个那种耳朵勺有一灯、 啊、 能亮的那种、啊，但是也不如人家四川呀、啊，包括武汉那边也流行着， 对对对， 也不如人家踩的舒服 啊。那肯定是， 人家那个真是专业 啊， 真的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从这件事上就体会出来。 啊、人一辈子干这个， 对，跟买工具都不搭嘎 啊， 有工具也不好使，没技术 啊，那是肯定的。 嗯， 这东西不容易，你想想，这是器官， 对， 这五官之一，让它这么摆呢。 嗯， 但是呢，我就老说，我这不能捅坏了，是不是？ 嗯， 往我这么去，没见过捅坏的， 没有，没有。都是那个，哎呦呦，呵呵，就感觉要过去了似的，这种舒服的。 你体会，它不会捅坏，人家指这吃的 啊， 它也是茶馆文化的一部分。 对呀、 啊，所以有机会，您说您到四川成都， 嗯， 包括重庆，重庆有一个防空洞茶馆非常好， 嗯， 在老防空洞里边那么一个茶馆， 嗯， 反许现在还是那么三块五块的意思吧， 嗯， 很。很环境，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